每日朝鲜人总理很会中央常任委员会各中央团体事业机构和关东地方的工作人员9月28号在总联中央会馆举行集会，表示谴责美国的老掉牙狂人特朗普口出妄言，要完全破坏我国。由总联中央常任委员会议长许宗万、各副议长、总联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各中央团体和事业机构的工作人员以及关东地方的总联工作人员参加。集会上，总联中央常任委员会议长许宗万宣读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声明。集会上一些人做了讲话，讲话人指出，敬爱的金正恩元帅发表的历史性声明是面向世界所做的严正声明，是主体朝鲜的超强硬应对宣言，反映了我国人民对仇敌美帝国主义者积蓄已久的愤怒和憎恨的凛冽的怒吼。他们表示决心，要不愧为一个朝鲜的海外公民，踊跃投入反美对抗战，不管风云如何变幻，也要千百倍地巩固总联队伍的一心团结。